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Thank you.

之间遇见了你和那一夜，回首之间离开了你，哦，那一夜。不知道爱的滋味需要慢慢品尝，不知道情的牵挂需要刻骨铭心。 写得越来越快。